首先第一樣咧，你就要諗究竟轉嘅嗰個位置，你係可唔可以轉先？係。咁點你會又諗到點乜？我屋企嚟嘅喎，我唔係任轉嘅咧。 屋企個牆就應該有水喉啊、電線嗰方面嗰啲嘢嘅。咁我就電柱係金屬嚟噶嘛，咁佢兜嘢轉咗落去，有條電線會唔會電死嘅？ 系啦， 我就谂紧 有关电唔电死，有关触电咧， 触电嘅问题。 我哋就可能会喺第三集嘅时候会讲有关触电，究竟即系点样先可以，即系点样会电死一个人啦吓。好啦，今日当然系会有一个家居灾难出现咗啦，即系如果转咗落去一个电线嘅 trunking 里边啦。 逢星期四晚11:30，曹斯达、布莱恩，烽火水电。本节目的谈话内容可能涉及成人内容，未满18岁或阁下当地法律许可之法定年龄者，请由家长陪同收听。 俗语又话：女人心海底针，我哋三个女人继续默默针，男人做事，我哋女人梗系唔多事啦。只讲性事情事，逢星期二晚10:00开始，少少咸，多多醋，锁定 My Radio。 Hello， 各位新年快乐。 Hi。 新年快乐啊！今天是10号。 系咪我哋第即系2018年嘅第一集？ 系啊，因为上次咧，我咧就出现咗啲问题喺深圳，所以我翻唔到落嚟，唔系即系翻到落嚟，但系都会迟咗咯。所以 系啊，嗰啲类似被公安扣留嗰啲啊嘛。 啊，我就从来都未出入过呢个公派出所呢样嘢嘅。 哦，咁啊，人冇事就好啦。咁啊，又系得翻我哋两个而家。 唔系噶，阵间有个人可能会涉青鬼咁样涉入嚟嘅。 好。咁我哋就留翻呢個 係啊！今日個題目咧係阿 Anna 你諗嘅噃，你話想講呢樣嘢，咁我就會覺得 其實我咧覺得咧呢個節目應該即係我之後先 join 啊！咁但係由一開始嘅時候就由我覺得好感慨，即係由阿 Koey 姐成日即係講咩打飛機，仲要大家 光交打飛機 係啦，到結婚生仔，即係我哋談戀愛又講，結婚又講。咁我覺得呢一 part 應該係講生仔啊嘛， 係啊，呢 part 係講生兒育女啊。雖然我哋都未經歷過，但係咧，我哋都覺得可以代入個角色去，即係作為父母係應該點樣諗啊？點樣諗住教育小朋友啊？培養小朋友都可以講下嘅。雖然我哋未有經歷， 係啊，即係就唔係教點樣屙個仔出嚟，或者究竟開刀生定順產。但係基於近排咧，好多啲新聞同埋真係全城熱話，即係有個小朋友即係阿琳琳啦，5歲，跟住就俾生父同埋繼母，即係呢啲真係係咪嗰啲叫咩春天後母心？ 我會咁樣諗啦。你記得有一篇千字文嘛？係因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就係有一個醫護人員啦，咁可能係其中一位搶救琳琳嘅醫護人員喺事後嗰度咧就講翻出嚟，而最後一句咧佢係會講話：我真係好想除咗嗰件制服，然後打佢老母。 係啊，梗係。 即 系佢老母都系要打嘅。 即系我觉得佢其中佢亦都带出过好多时候咧，生老病死啦，必经阶段。你见到一个70、80嘅婆婆啊、公公啊咁样走咗咧，其实你会觉得OK， 好安详嘅 OK。咁如果你见到一个咧系青年人后生嘅，咁就走咗喎，咁啊 OK， 好可惜啦，英年早逝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见到一个5歲嘅细路女，而佢嘅離開係佈滿傷痕，佈滿呢一個結焦啊，成身係好似冇一笪肉係好嘅，淤青啊咁樣咧。然後再有一個其他嘅咩哥哥啊嚇，嗰、那個哥哥同埋呢個其他嘅同父異母嘅姐姐， 唔係啊，係 唔同父亦都唔同母嘅，即係哎呀係咪？ 係啦， 哎呀家姐咁亦都作工就係話阿琳琳。離世之前嗰日咧，就發生啲咩事，咁就令到大家好憤怒咯。連好多 artist 咧，袁詠儀啊都話：，哇！真係好耐都未能講過粗口，即係勁想爆粗咯。 係啊， 即係變咗係個個人都想講粗口。但係其實大家有冇記得喺呢件事之前啦，大約係3個禮拜，有個 又是一個細路女啦， 在 旺角劏房被一個精神有問題的阿媽啦，係唔知點樣謀殺。依件事亦都冇 follow up 到。依件事我就知道啊，個阿媽上庭喺度亂咁唔知啊，唔知點解咁樣。咁但係咧，佢係肢解，佢係肢解，佢係肢解係有啲衝落廁所。咁呢個講嘅係親生母親做出嚟嘅嘢。咁反而呢一類嘅，即係我覺得呢一類嘅，即係殺咗你直接。即係殺死你，然後就斬你一件件。反而呢一啲咧，我覺得香港人好似唔講咁多，唔講咁耐。 其實我覺得唔關事，我覺得咧香港人咧，或者喺大城市都係 in general 咧比較冷血。其實係除咗即係最緊要係自己生計啦，食飯要緊，咁其他嘢都唔係好緊要。即係其實特別小朋友有陣時亂噏嘢或者咩冇嘢嘅，即係就唔會理咯。好似其實嗰、那個即係林林咁樣樣咧，其實佢即係。有冇翻學啊？翻學有冇即係嗰啲神情好怪啊？即係話俾人打，其實係根本冇人 care， 即係老師係唯一可以幫到佢嘅大人，冇人理。 即係如果你話係第一見證啦，其實學校啦，係咪先？即係除咗你家庭，你自己本身當事個家庭之外，咁就係學校啦。其實學校而家有好多嗰啲職員啦，懷疑佢應該係老師嚟嘅，幼稚園老師咧。就喺啲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自己打飛機啦，就開始講啦。啊，究竟我係咪做錯咧？我係咪冇我係咪應該一早要講出嚟咧？又或者我係咪一定要 push 呢間學校咁樣做咧？點解而家發生呢件事？即係自己喺度自責、內疚。 嚇！原來依啲叫打飛機啊！而家 係啊，即係你自己上網喺度鳩 up 咯，即係你自己講件事都於事無補，你仲要繼續 up 咁咪自己喺度 up 咯。咁其實而家就係話警方已經係介入咗學校去查噶啦，即係原來學校一早知道，直情校長都知道，咁但係為咗聲望嘅問題，就話唉個家庭都有噶啦，唔好搞啦，搞下搞下報警，啲警察又上嚟搞咁樣咯，即係路德會嘟嘟嘟嗰間咁嘅幼稚園。 其實咧，即係講起依度，我而家太快講喎，我會唔會太快咧？即係其實個人都有少少咁嘅經驗分享啦。基於即係其實我細個都係一個即係響即係家庭暴力嘅屋企長大咁樣樣。 你唔好講到你自己咁誇張喎。 啊、 你冇人打過？ 哇！點知俾人打？ 講真的，你都未同我講過你俾人打。咁我都有俾阿媽打啦，即係嗰啲。 梗唔係啦，大佬 攞藤條打咯， 菜刀劈手指喎，反轉個刀背。 你而家咁樣講，你聽日就有人嚟揾你屋企噶咯，揾埋你噶咯。 唔會揾㗎，我同你講，即係我咧想講，即係細個學校嗰啲我讀嘅學校都係一間即係好出名嘅學校啦。咁啊社工有社工嘅，咁但係咧我真係覺得咧社工其實 冇撚用係嘛？ 係啦，都幾冇撚用嘅。因為我後尾後期咧大個咗先發現，原來社工社會工作者係幫助分配社會資源。Sorry， 我唔係幫你去即係你屋企如果俾人打啊或者咩嗰啲咧，其實唔關事嘅。即係佢只會話你咪要攞綜援啊 ？OK， 我幫你申請啊，你點樣攞到？即係原來係即係人哋話俾我聽係咁樣樣嘅工作性質。咁當你細個去不斷去 voice out 啊，原來俾人打到咁啊，即係又可能會燒熱啲鐵嚟想辣你啊！ 你而家講緊你依啲係你嘅經歷， 係我嘅經歷，即係唔會有人理嘅喎。跟住咧直到有一次係幾嚴重下啦，咁即係我自己細妹俾人打，咁就打到即係。嗰陣時就覺得，都我想報個警就要留個 record， 唔係真係話想搞大件事，因為嗰陣時其實都大個啦，咁就去咗報警啦，咁就想留個 record， 以後有啲咩事我起碼有個報案號碼可以即係 follow up 翻啦，之後 咁樣樣，跟住咧去完之後咧，原來警察就話咧，因為 家庭依啲 佢話已經唔係虐兒啦，佢話依啲叫做咧 personal assault。personal assault 咧，如果一報案咧，其實已經唔到當事人話去唔去拉個人，警察係會直接上門或者去嗰度拉個人嘅。咁當然啦，咁我哋就唔想啦，結果嘈即係搞咗好耐喺警局，咁就嗰、那個嗰陣時，佢哋叫埋嗰、那個好即係比較高級喺警署入邊嗰個人就講，嗰、那個警察就話：我都明白你的情況係咁啦。佢話佢哋即刻打咗去即係 社會福利處啊，定係即係嗰啲即係機構就係聯絡咗社工啦，跟住就有社工專人去 follow up 屋企嘅 case 啦，跟住咧就咁佢就先至放我哋走，就當有個報案號碼，但係就交咗俾社工處理。咁社工首先聯絡我啦，咁我就同咗佢講，我就仲係同緊父母住嘅，咁各樣嘢啦。我話呢一樣嘢，我話俾佢聽，我意向係點樣樣，我絕對唔想即係俾父母知道我原來已經係報咗警啦。咁跟住點知咧？ 但係你而家講緊嘅依啲事係咪涉及你父母嘅嘢嚟嘅咧？ 都係嘅。咁、okay. 總之 anyway。那個社工是在我沒有同意底下呢去跟了我父母說，跟著呢搞到差點家變，真的呢其實即好在其實 我父母都還有一定的理智啦，其實如果不是 turn out 可能大家已經見不會見得到我、即其實那些社工其實我覺得是很他還跟著我就 去質疑他，我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做的，我話你知唔知幾危險嘅情況？我話你即係佢年紀當然大我好多啦 ，suppose 係人生經驗啊、工作經驗樣樣都好豐富啦。哇，佢講得好好聽，話唔得㗎，依啲一定要俾當事人知道㗎，乜乜。咁嗰陣時其實我哋有申請就話，即係申請一啲政府嘅幫助啦。咁跟住因為我唔係我妹嘅監護人，跟住就同社工講啦。社工話唔係喎，你父母先係你屋企你妹個監護人喎。我話但係如果佢哋係一個即係施虐者嘅時候，咁你點樣樣可以繼續俾佢哋做監護人咧？佢話：我唔 care 噶依啲嘢咁咯。咁所以 轉頭翻嚟再講播一播嘢先啊。 OK。 My 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贏爆全世界》同鬱敏射馬，大家要記得要喺獨立付費節目嘅結帳版面輸入正確有效嘅 Gmail 電郵地址。多謝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嘅獨立付費節目。 咁係咯，總之就講翻頭先件事，我就會覺得其實佢哋係好唔負責任，同埋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多人係為打份工真係叫鬥份人工就算，但我覺得咧，如果你喺一間公司度做個文員仔咧，為打份工咧鬥份糧，有好多嘢唔顧咧，即係小則即係錯啲文件啊幾粒字咁，大則可能公司蝕錢啊或者咩嘢咧，依啲咧都可能仲未係咁嚴重，但係我覺得咧，譬如社工呢啲咁嘅職業嘅時候咧，如果或者老師啦，你係覺得你嘅責任只係打份工鬥份糧嘅話，即係依啲可以去到咁，即係如果當然你唔係 aware 到情況嘅話，咁都冇辦法。但係好似頭先我咁嘅情況嘅話，其實我到咁多年咧，諗翻我都會覺得點解原來呢啲人可以咁唔負責任咧？只不過好在本小姐我命大，咁咯。 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咧，我亦都會諗起啦。我細個都反叛嘅，但係你話反叛嗰啲唔係吸毒，唔係食煙，唔係嗰啲出去蒲嗰啲，真係唔係嘅。咁可能同屋企人頂撞啦。咁有一次我記得頂撞嗰陣時咧，我都唔介意講，即大家睇我 Facebook 都知道我親阿爸都係親阿媽嘅。咁咧，咁我就自己扮埋道門啦。咁扮埋道門就喺間房入面自己喺度即嘈我阿媽咁樣啦。可能講啲嘢都難聽，叫你死日拜山啊咁嗰啲嘢啦。咁我記得我媽咧就好想要我開門，但佢冇鎖匙開咧，佢走去廚房攞咗把菜刀嚟劈道門咯。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其實我係做得啱嘅。就算好多年後，佢依然會講翻一句説話，就話你呢個不孝女，細個報警拉阿媽。咁我咧就做過啲，我鎖咗自己一間房度，用手提電話打999。咁嗰陣時係11、12歲，係中一都係咯，中一啩我諗。咁我覺得我係做得啱嘅，因為你咁樣嘅情況之下，如果你好似咁多個家庭，就因為啲小朋友而家呢一個 case 咁樣5歲，識 Q 咩係報警咩，係咪先？咁如果係我哋呢啲已經係可能係離開咗小學啊，或者去到5、6年級，其實我認知中都係已經係成熟噶啦嚇，即係知道咩叫做啱同錯啊、罪案啊呢啲都有讀常識科都知啦。咁我都係要保護自己嘅，報警係啱嘅。你諗下，如果唔報警嗰下咧，我一直就同佢嘈，唔開門唔開門，咁其實激發佢嗰樣嘢咧，係令到佢更加控制唔到。咁你自己幫唔到自己，一間屋得兩個人喺度。咁我覺得當時嗰下咧，我攞起個手提電話去報警咧，同個警察講自己地址同埋敘述翻究竟係咩事，咁佢哋上到嚟，咁我就同我媽講，我而家報咗警係咁多，咁我都係啱嘅。到我今時今日我都覺得係啱嘅，因為我控制唔到我阿媽嘅情緒， 大家隔住道門，係咪？佢點知佢真係劈得入嚟，咁我咪撲街。咁我覺得我就你頭先阿 Anna 你就講你命大，阿老新我就係醒目咯，同埋真係唔會話因為你係我阿媽或者你係我邊位咁樣我就會姑息你。咁我覺得我係保護自己啫。 最後警察 嚟到，咁咪同你講呢啲係叫家庭糾紛咯。咁就問你阿、妹妹啊，你係咪想拉你阿媽啊？我話唔係啊，咁我只不過我媽喺度斬我，真係好驚嘅喎，保護自己啫。我真係記得我係咁講。跟住之後咁好啦，咁冇事啦。咁總之佢拉開我媽一邊傾，又入我間房同我傾，咁樣最後就走咗咯。就係呢一啲咯。所以其實有少少危險嘅就係頭先 Anna 講嘅，你有陣時報警，你講得過火咗嘅話咧、你又真係會傷到屋企人嘅喎。係啊，但如果你隱瞞嘅話咧，或者你唉、算啦，小事化小事化無啦。嘅話咧，咁其實咧，就算你報警，呢啲警察都真係唔當係一回事。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都有發生呢啲嘢，算係啲咩咧？ 其實係啊，即係我話嗰種人與人之間嘅冷漠就係喺呢度咯，即係都係咁噶啦。咁即係好似覺得好應份咯，即係好似已經冷漠到嗰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跟住就好似做任何嘢，就算你對人哋幾差、幾咁陰毒啊，呢啲其實都係好正常，即係人人都係咁樣樣。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要反應啦、反省啦。咁同埋頭先講其實都有好多危險之處嘅喎、即係譬如如果好似嗰個警察走咗，喂，好在你媽其實嗰下火遮眼先咁樣，其實 佢都係有精神病嘅， 佢真係愛你嘅，咁、樣樣咁佢，唉，真係唉衰女啊，咁咪算咯，係咪先？喂，如果真係唔係佢癲起上嚟嘅，好似嗰、那個。即係嗰個林林個老嗰個咁嘅後母嗰條撲街咁。 其實佢又呢個人咧，其實我哋又要講下佢嗰個問題。其實咧，佢就一個靚妹，即係廿零歲，我當係靚妹啦。咁講下呢一段感情，其實都即係我哋又要講下密密針啦嘛。女人咁樣又講翻感情，本身咧嗰、那個咁嘅受婦咧、那個癲佬咧就係、已經有個老婆噶啦，已係結咗婚嘅喎。原來即係你諗下呢班人得個廿零歲，而家又係第二婚，你諗下。幾後生結咗第一次婚，咁、就生咗林林同埋佢哥哥啦。咁、但係咧，又紅杏出牆，唔係紅杏出牆，即係嗰啲叫咩啊？即係 出邊有 係啦，出面玩女人啦。咁就點解會識到咧？喂 ，hello， 繼續講好嘛？繼續講住先，陣間先同你打招呼啊！好耐冇見，咁咧就原來佢哋大家就翻埋曬啲乜鳩嘢藥房，咁咪啲村屋咁樣有間藥房啦，咁就識 Q 咗對方啦喎。咁林林 我明喎，咩叫翻藥房？ 即係佢哋翻工。 哦哦， 即係而家佢哋咪結咗婚嘅，即係嗰兩個癲，一個癲婆，一個癲佬，兩個咪識噶嘛。咁、但係咧期間咧，其實係佢哋結咗婚，即係阿林林老豆嗰個賤佬咧係結咗婚噶嘛。咁點解咧無啦啦佢哋會識咧？就因為林林個老豆就翻呢個藥房，咁嗰個女人咧亦都翻藥房。咁、那個女人已經係失婚婦人嚟㗎，其實佢係冇結過婚嘅。佢只不過係俾人搞大咗個肚，生咗個女，咁、那個女係咪話七歲啊？七歲咁樣啦。 即係廿歲嗰陣時俾人搞大個肚，十九歲俾人搞大個肚嘅時候，二十歲生咗個女。 係啦，係啦，咁好英勇啊嚇！真係唔，真係而家覺得你好英勇咯。咁你唔選擇墮胎，然後選擇咁樣摧毀自己家庭。OK， 咁佢哋就識咗。咁期間咧，林林個阿媽心母啊，都有過去個藥房嗰度問佢。喂你我老佢係我老公嚟㗎咩乜乜咁，但係咧 anyway 佢哋都係離咗婚，咁然後林林個老豆咧先至去娶而家呢個死癲女人嘅啫，係啦，咁啊覺得啊好 fair 喎，你咧又有個七歲女，不過我亦都有兩件 啊，佢仲抵啲添，係嘛？ 咁但係最撚奇怪咧就係佢哋本身係自己住一笪地方嘅，無啦啦個男人帶住自己兩個親生仔女。走去住老婆的阿婆間屋喎，啊個老婆的阿媽間屋喎。 哦，咁佢自己間屋咧， 佢就冇住自己間屋咯。咁你諗下啦，點解會涉及嗰個外婆？其實佢講嗰個外婆咧，一定唔係林林個親生婆婆，啱唔啱先？ 係啊， 係啊，佢講嘅外婆係漏咗一個哎呀外婆。咁其實就係嗰個癲女人個老母，屯門廣場咁樣啦。即係成件事就係、喂。屌呢啲啊仆街啦！即系都唔好讲呢件事出现到而家呢一刻嘅地步，即系觉得呢啲咁捻核突嘅关系，屌你仆街啦！仲衰到个鬼佬都唔接受啊！真系 會唔會佢又想慳錢，又將自己間屋咧又租出去，跟住咧又 唔係？其實你唔好理佢點樣，但係其實我哋唔需要理佢點。但係你諗下嗰個件事就係話，你如果你帶你個你老公啊去你屋企住啊，同你老豆老母見面啊，你老公個心態都會覺得自己係寄人籬下，同埋好似入罪咁樣要受你哋氣啊咁樣嘅啦，係咪先？ 其實我冇跟進呢件事嘅，因為我都之前唔係香港。我想問下，其實嗰、那個而家係咪講個女人，即係嗰個後母係真係癲嘅？ 唔係癲嘅喎，冇人話佢兩個都唔癲嘅，唔癲嘅，唔癲嘅， 好正常地去行兇。 但係我話俾你聽，點解個老豆會會咁樣？ 個老豆都殺埋個女咩？而家 有份噶嘛？兩公婆都係 有份掟佢。 係啦，而家成件事咧就係話林林死者，而家我希望佢真係安息 ，OK， 安息下一世投胎揾翻富揾翻一住好人家。點解咧？林林個阿哥就未死得。都是在醫院留醫的啦，嗰啲咁樣嘅深切治療部。咁林林咪有一個 A 呀家姐嘅，即真係 A 呀冇血緣噶嘛，個女人嗰個七歲女啊，就同警方講啊，係啊，案發前一日咧，林林死嘅前一日啊，1月4日嗰陣時咧，阿爸咧將林林個頭嘣嘣嘣咁樣十下。 其實唔使要袋，如果你咁憎啲小朋友，不如你即我即咁諗啊，咁一日你掉落海啦。即係你係咪先？點解你要虐待致死咧？ 唔係你有錯啦， 掉 落海嘅話，咪即刻可以上門拉鳩你咯。但係佢兩喂，你掉落海你又 其實咧，其實咧 掉落街咯。你中意 我發現咧，我覺得咧佢哋兩個其實係極其陰毒，我自己覺得啦。 佢諗住佢唔會死嘅，人佢唔會覺得咁化學噶嘛。佢 真係咁樣動嗰假嗰個佢個頭咁去做咩啫？ 唔係啊，我係覺得佢哋咧不過可能我太陰謀論啦，我覺得他哋想陰下陰下咧，等佢自己咧好似身體唔好咁樣食，因為佢又唔俾飯佢食啦， 你 跟住又要去瞓地咧， 瞓地下冇俾被冚啦，兩兄妹 係啊， 跟住之後揾啲教剪咧就篤佢個身啦。 咁不如你攞去保良局啦，好多人生唔到小朋友都喺保良局度排緊隊。 其實香港係好多人想領養小朋友咧，香港自己本土其實冇咁多冇人要嘅小朋友。 因為我自己有個同事咧，佢都喺保良局領養嘅。咁本身佢哋就我同事就外籍人嚟嘅。佢最尾因為要排快到，因為好似我話齋，其實香港即係講真，好多都冇乜話真係孤兒噶啦。而家真係出嚟剩翻嗰啲所謂孤兒咧，其實可能係啲未婚媽媽生嘅小朋友啊，即係可能十幾歲啊， 係啦， 即係可能十幾歲啊，俾個男朋友搞大咗嗰種。所以咧，好似我話齋，好似阿 Anna 話齋，唔好意思，真係俗親。其實出嚟嗰啲孤兒，即係可以有嗰啲孤兒咧，其實係全部有缺陷。我同事嗰個係有缺陷，因為早產啦，那個小朋友係跟住咧耳仔咧聽力咧一邊係冇咗，另外一邊得唔知得幾成嘅。跟住而家係講嘢又慢啦，因為成個人根本係啦都唔得。跟住最尾我而家個朋友係要翻荷蘭。就是特登為咗，因為養即係領養咗呢個小朋友嘛，咁就想攞啲即係好啲嘅教育俾個小朋友，咁就翻自己國家咯。但我想講嘅就係、是，因為佢想快啲攞到小，即係有個小朋友，所以佢就排快隊，就會俾咗一啲 缺陷，有缺陷嘅。 即係其實唔係個孤兒。 我想同你講咧，其實好撚簡單㗎啫，即係呢兩。你知唔知咧？呢兩個人個 Facebook 已經俾人哋起咗底啦，喺嗰啲唔知巴打斯打呢啲論壇。 但係呢啲人本身係咪嗰啲蒲精嚟嘅啫？唔得閒理小朋友嗰啲人。 唔撚係喎，佢又會送阿林林翻學嘅喎，但係送林林翻學咧，佢又一聲不響咁樣，好似好奇怪。阿林林就喺呢一個後母隔離咧，就企住耷低頭，日撚日都戴口罩嘅喎，要兩個仔女日撚日戴口罩嘅喎。因為成撚塊面、成身都傷撚曬嘛，屌佢老母！ 但正常點解個老豆會參與呢啲暴力？我都係諗， 我諗得明，話俾你聽。其實而家我哋好想知道點解當時嗱林林佢就喺被你知唔知咧？最傷心一樣嘢咧就係、是，就算你醫院離世嘅病人啦嚇，咁你一定要你醫院離世就唔需要咩解剖噶啦，屋企離世或者街外離世嘅話就叫解剖。咁佢喺屋企嗰時已經斷氣噶啦嘛 ，OK， 咁就去醫院，咁最後咧前兩日咧就係解剖，用撚咗10小時嚟解剖啊！ 同埋我想問下邊個報警噶？ 老豆報警咯， 話暈咗啊嘛佢。 咁但係想同你講，佢成身已經係傷曬，不特止。成件事就係、是、我好想知道一樣嘢，同埋佢話去解剖嘛，跟住驗屍嘛，跟住認屍啦。阿林林生母嚟咗嘅，話哭成淚人。我心諗你憑乜撚嘢哭成淚人？佢又講咗一樣嘢出嚟，佢咧就話其實我好想見個女嘅，我以前都一個月見一次，一個禮拜見一次嘅。不過咧，自從呢5個月咧，呢半年以嚟咧，佢老豆唔俾我見，我覺得 唔諗俾你見，你就唔諗得見。咁可能佢哋之間期間係發生咗一樣嘢，就係一個判邊小朋友跟邊邊啦，可能就跟咗老豆嗰邊。 但我想問下，本身正常唔係佢哋跟咗即係同咗呢個新女人結婚幾耐？即係林林同咗呢個後母， 好似兩年係嘛？一年一年 啊，好似係啊， 一年兩年咁樣嘅日子嘅、 啊。但係就而家先開始呢排係弱打弱。 原來係一直以嚟都係嘅，只不過你冇打得咁傷。咁我頭先答翻你嘅問題啦，文文，點解個老豆會打鳩這兩個細路仔咧？即你後母打都情有可原，係咪？ 點解個老豆陪埋一齊打咧？ 我咧一個解釋嘅啫，唔係冇，真係冇，真係好正常嘅。嗱、我就覺得係咁。如果你揩住，點解唔打啊？後母嗰個七歲女啫，後母有個親生女，完整無缺噶，翻學唔使戴口罩噶。 咁係點解咧？ 就係、覺得個老豆一定喺度怨天尤地，屌佢老尾啊！真係撲街啊！你喺度生撚咗兩件，我都唔撚想湊啦！撲街係個官啊，判撚咗俾我佢老母。唉，又唔撚判俾佢老母喎、啊！唉，佢老母見乜撚嘢啊？見自己又臭唔撚掂，咁你見都冇撚用啊！唔撚使你見啊，冇撚得見啊！唉，咁樣就係咁啦。 個老豆幾多歲啊？係咪都冇乜經濟基礎啊？咁可能真係冇乜經濟基礎。 但可能如果我就話咯，因為佢哋真係結婚。 其實咧咁樣樣，佢老豆先26，但係個阿哥係8歲，咁即係佢幾多歲嘅時候搞大人哋個肚啊？ 17歲咯， 唔係咯，17歲搞大咗人哋個肚。 但係人哋唔報警嘅話就得㗎啦，你依啲衰你咪要結婚咯。即係你依啲係雙方底下咧，你唔可以話乜撚嘢衰十一嘅。 新老都係後生女嚟嘅， 27咯。哇！屌呢一壇嘢真係，我覺得你而家唔就算唔講話係真係整死咗細路女啦，你成件事就已經騎呢啦。你又帶住兩個仔，我又帶住一個仔。 我以前識得有個工友啦，即係我做廠嗰陣時，識個工友咧，佢40幾歲嘅啫。佢個仔女咧都係10多歲嗰啲，佢都話生咗件啦，咁即係嗰啲搞大個肚，咁你知佢嗰啲唔係好識嘢嗰啲女人咁啊，哎好啦，咁你哋結婚啦，咁結完婚之後嗰兩公婆啦，即係10多歲嗰兩條僆仔僆妹都照樣出去蒲噶，咁個 B B 邊個湊啊？唔係我個工友湊咯，40多歲啫嘛佢，咁人哋當以為啊你個 B 嚟啊咁樣咯，即係有啲人就係、就算佢結咗婚生咗小朋友，因為佢哋真係好細個，都唔係好識嘢。都是冇嗰個母性啊，同埋嗰個父愛，即係佢哋都唔係識做父母咯，照樣出去抱啫嘛。 屌呢啲， 我就覺得呢啲都係呢啲人。 唉，講埋一單啦，今次講虐兒啊，咁大家都知道我好撚中意研究嗰啲乜撚嘢大陸嗰啲咁嘅虐兒案啦。大陸咪一個虐兒案係咁咯，兩個結撚咗婚，跟住個老公咧就係俾人衰藏毒啊、吸毒啊嗰啲拉撚咗去坐監，個老母居然可以一個月唔撚翻屋企啊，兩個細路女喺間屋度鑑生餓死啊！曾經有一次已經有一單咁樣嘅案係同一個老母噶，佢哋係唔翻佢哋係居然自己喺個窗度嗌啊，喺個窗度嗌啊，人哋爬上個窗度嗰啲鄰居啊、街外人啊爬上個窗度救翻呢兩個細路女落嚟啊，已經係一次噶啦。第二次係因為啊，你咁撚中意爬窗啊嘛，嗌啊嘛，黐撚實個窗啊，出咗一個月之前，嗰、那個女仔得咗係啊，死撚咗啊兩個，餓撚咗一個月啊，一個月翻去先至。知道自己兩個女喺佢屋企死咗，一個月冇翻過屋企啊！ 但係呢啲人，我覺得應該精神有問題，因為我有個同事，佢都係未婚媽媽嚟嘅。咁佢嗰陣時未生之前都話：，我都唔會好理個小朋友噶啦，有得男方嗰邊湊啦，我冇所謂啊嗰啲咁樣。我得閒先去探下佢啦，我唔會陪我住啊咁樣。跟住而家生完之後，哇！日日俾我哋睇，你睇下小朋友幾得意，哎呀又要趕住翻去湊小朋友，係即係我覺得啲母愛係會泛濫出嚟。雖然嗰個人之前可能好獨立，唔係好中意小朋友，但係生完係咁，即係會變噶嘛？點解會有呢啲咁恐怖的？ 但我覺得有人真係咧，或者一係天生咧自私到極點咧，即係佢根本係除咗佢自己之外，我唔好理係咪生出嚟，總之咩嘢對於佢嚟講咧，都唔係嘢。 可能生嗰啲真係犯錯咯，即係其實可能。咩嗰啲冇戴安全套，搞到無端端有咗， 生咗出嚟 又冇錢墮胎。 我覺得有啲人咧，天生係真係佢嘅心入邊真係只有自己，好難啊！佢個價值觀係完全改 變，但都唔至於去殺嗰條生命噶嘛。 佢唔係殺啦，佢係虐待啫嘛。佢唔會諗住一個人一件生物會咁容易死咯。 但有啲人係 OK 覺得可以攞呢一樣嘢愛嚟發泄噶嘛？佢根本冇當佢係一個人嘅一個 figure， 即係有你明明你平時對住有啲人咧，你唔覺得佢都冇對你係人咩 ？Even 你好人好者，識講嘢，識表達自己，同埋你敢打我，我報警啊，佢都唔會當你係人㗎。 即係呢個世界係有啲， 但係佢同你有血緣關係，你生佢出嚟嘅，或者嗰個係你個女。 唔係喺呢一個喺呢一個家庭入面咧，就要解釋咯。咁個男人就會覺得屌我撚柒有生佢咩？我射精射佢老母啫嘛。咁個老母，咁我真係會覺得真係係咁啦。而家冇什麼跟進，遲下就可能越嚟越揭得更加多。我嘅估計，我冇去打過任何一啲嘢關於呢一單嘢，但我嘅估計就係因為個官判咗俾老豆。老豆唔養佢嘅話都係犯法噶啦，係咪？ 嗯， 咁所以佢其實都好撚憎噶啦。如果唔係點會容許？我哋一開頭聽咧依單嘢咧，我哋以為係個後母自己撲街嘅啫，係咪啊？ 嗯， 啲人仲要話個老豆成日都喺出面一日打兩份工噶，兩份工啊，唔得閒去睇住噶，所以咪唔知咯。我哋以為係咁， 咁最尾點解爆咗出嚟話老豆都有？ 因為嗰個未死得嘅哥哥講咯，哥哥都就嚟死，因為真係完全身體營養不良。但哥哥就講嘛，然後嗰個家姐哎呀冇血緣啦 ，exactly 冇血緣嗰個咧就係話啊好似話依一年都係咁樣噶啦，日日都 細路仔唔講大話 啫，係啊，同埋好似話就算冇血緣，人哋小朋友見到其實都好心噏，好唔舒服啦，自己睇住個叫 同埋咧嗰個七歲嗰個撲街妹咧又係賤啊！你有一個咁撚撲街嘅阿媽咧，你而家咧。真係咧，冇人湊都好啊，跟翻你阿婆又好點都，你呢啲都係千古罪人嚟嘅。你七歲， 但係佢唔識講，佢唔識。 Sorry， 你七歲你係二年級，你會同人講噶嘛？你翻到學校你會問老師噶嘛？你會同老師講啊，我爹哋同我媽咪咁樣對我細佬妹，佢哋係咁樣稱噶，佢哋稱對方係細佬妹阿哥咁樣講嘢噶，即係我覺得。你都唔去講呢啲嘢，同埋跟幼稚園又係撲街。頭先你未嚟之前都已經講咗啦，而家咪警察都想去揾佢哋咯。 幼稚園見到佢咁樣 知㗎、啊，已經校長都知啊。 校長知佢哋有 些校長唔想有嗰啲咩警察上嚟搞啊，所以一直以嚟就知道佢有傷痕㗎啦。其中一啲幼稚園老師都唔講啊，嗰間路德會撲街。 我又諗起另外之前咪有一間學校， 仲要路德會啊，真係。 另外咪有一間小以前咧，咪有一間小學咧，又話有個小朋咪有個女仔啊喺個學校度跳樓嘅，跟住個學校要冚住咧，又話當係意外咧、 嗯。 有啲時啲學校都唔公正公開嘅。即係驚 為咗自己名譽嘛，一陣又話自己 ban 幾 ban 幾嗰啲咧，就梗係唔想講啦。但係唔好諗住有得，即係所以頭先文文你話咧，你真係應該興起咁講，佢即刻掟落街唔撚使講啊！你即刻掟落街嘅話咧，你呢啲真係謀殺啦。但係而家咧佢有律師啊嘛，不過其實佢哋兩個撲街都冇請律師噶啦，啲當值律師幫佢打咯。我心諗啲當值律師其實應該冇有律師幫佢打啦，當值律師都要講啊，喂唔係謀殺啊，可能係誤殺噶咋哇你唔～唔好玩啦、 啊！哇，唔係啊，我覺得 仆街。如果呢嚟台灣，依嚟台灣嘅話，你老母死撚咗啦！你兩個即刻俾人判死刑啦！ 佢一開始玩虐待已經不歸路噶啦，咁咪可以點啊？ 佢都話佢都話佢玩虐待，佢唔會真係諗住會死噶，真係。 唔係啊， 虐待到十幾歲、啊。 你有冇睇咧？上庭咧，個老豆都仲頭耷耷啦，跟住個老尾咧係。咁嘅樣， 你講上庭佢哋係咁樣嘅狀態，話俾你聽佢哋本身係咩狀態啊？喺醫院嗰陣時候，一班醫護人員去急救個小朋友，係咪啊？全身赤裸急救，隻眼已經係擘大咗。佢話呢個女仔眼睫毛長長，五官好精緻，好可愛，梗係啦，唔通似你個。唔通似你个蛇蝎妇人咩个样？唔系咯，系真系好得意嘅其实。 咁你哋有冇讲另外一单？又话个阿妈卅几岁又杀死咗。 诶，依个唔好，依个转头讲，转头讲。咁、哦、咧，你知唔知佢喺个医院嗰度咪有咁警察有个岗位噶嘛，都要有带阿而家急救紧嘅林林。咁佢嘅所谓老豆老母都要喺出面噶嘛。 吓。 咁咧就问咗佢两条问题啦。你有你系咪虐打你个女啊？我边有啊？第二个问题。你知唔知佢咧？有冇帶佢唔舒服嗰啲有冇帶去睇醫生？我梗係有啦，咁樣咯。 哦，係啊，我都有睇。 佢咁撚就串喎你老母。喂，我都係嗰句啊，呢度係台灣嘅喂，你老母臭閪撲街冚家產，你全城嗰度已經令到你兩個變死刑噶啦，死刑啊！ 唔係喎，但係呢啲人咧直接判佢死刑咧，可能太過舒服啦。其實我都好好奇咧，佢如果真係喺香港坐監之後咧，會有啲咩對待？ 哦，咁啊係啊，你知唔知啊？香港咧。做監等三樣嘢，你撲街冚家產死啊！同你講，第一就係強姦，第二咧就係、是、殺人。 錯啦，係雞姦。 唔係，我意思係如果你個罪犯無論係男定女，如果你衰乜撚嘢，你衰強姦、衰虐兒嘅話，同埋衰呢一個咩乜撚嘢肢解謀殺嗰啲嘢咧，你冚家產啊！你入撚到賊咧，你真係冚家產。你男嘅話就俾人哋吊谷花，你女嘅話就俾人捅鐵通。講撚完，好撚嬲啊！真係 恐怖㗎。 係啊。 有結冰攞嘅咩？ 啊，你唔好理啦，你估入面乜撚嘢冇啊？塞嘢落去，塞螺絲批落去俾你，塞落你個閪度咯，真係嘅喎，呢個事實嚟嘅。 咁嗰啲懲教處唔會睇， 所以咪同你講咯，嗰兩嗰幾條濕鳩啊，咪喺嗰咩泰國嗰度販毒噶嘛，每個俾人判廿五年啊，你嗰時唔喺香港，你唔知啦，判咗啦。 哦，即係 運木雕為咗8000蚊 ，OK， 跟住俾人判廿五年啦。如果佢嚟到香港咧，就坐17年咯。咁但係佢都唔撚想引導翻嚟香港啊，因為知道翻到嚟香港咧，都應該都幾撚難受受苦。你諗下，阿威哥都話可以喺菲律賓啊、泰國嗰啲監獄度有錢就撳下電話啦，係咪啊？你嚟到香港，你唔好撚使旨意啊！ 咪就係嗰三個20几岁嗰 十几廿岁嗰個咯。而家判咗 但係販毒嗱、嗯，你頭先講嗰啲販毒先至話俾人哋吉屎忽啫。 販毒唔吉。 唔係唔係誒，唔 係係啊！你即係應該做間隔嘢咯。 係咯，佢販毒啫嘛，咁佢應該正正常常坐監。 係啊，坐監啊！但係你17年，你就係冇撚得玩，你冇撚得玩㗎啦！你唔好諗住食牛肉。 即係意思泰國可能你俾啲錢。係 啦，你有錢你就可以做皇帝。係 啊，可以 hea 啊！ 你嚟到香港坐監，你冚家產啦。 咁有錢嘅話，當然唔使運啲咁嘅嘢。But anyway， 講翻嗰條友，你話即係嗰兩條友，如果入咗去嘅話，就俾人哋 係啊，搞撚死啊，自殺死我。我睇諗埋嗰個前程嘅啦，佢不出一言自殺死啊！你知唔知？ 唔係因為好多有陣時即係講真的，真係有血緣關係嘅話，應該唔會咁樣去殺，即係傷。 我覺得有句説話咧，苦讀不吃爺鳩噏嘅就冇用嘅。 唔係啊，我會唔會佢哋真係有精神？ 冇啊，真係冇啊，大佬。 可能有時冇。你記唔記得有 精神病？我都係嗰句啦。精神病嘅話，我屌鳩你，屌鳩埋你啦。點解我屌鳩佢兩個又唔屌鳩你呢？系嘛？即嗰個7岁個女 from 呢個老母閪嗰、那個， 係 好完整無缺嘅。 我覺得如果有血緣關係，真係殺得落嘅，我覺得係咁。因為好似記唔記得有一次咧，咪有個男仔咧，又話自己爹哋媽咪咧，翻咗大陸啊， 係啊，嗰個啊嘛，亮啊， 擺咗落雪櫃啊嘛， 大個嘴嗰個係啊， 自己報警。咁 呢啲真係有精神病啊嘛，呢啲 做得出呢啲噶嘛， 係啊。 咁我。不知點解冇病都可以做得出？ 咁佢老豆咧， 就係話一個怨氣咯、壓力咯，即係我唔撚想湊呢兩個人。 其實我都覺得有啲係佢做咩運輸工人、運輸 同埋佢做藥房，佢有兩份工啦。總之 好啦，咁嗰條女唔使做噶嘛， 嗰條女就係湊下放學咯， 啊、 都湊埋林林噶。 結咗婚之後就養埋佢噶啦嘛，即係要仲要養埋佢。 其實好大壓力嘅喺呢啲咁嘅濕鳩家庭， 三個小朋友。 即係你要記住，而家我咧好撚愛你噶啦，你個女我都可以愛屋及烏，但係撲街個官判撚咗呢兩隻嘢俾我，唔撚得抌得佢噶嘛，咁唔撚抌得佢呢段時間咪就係搞下佢咯。但好啊，好在冇監佢咯，你明唔明啊？ 唉，如果真係養唔到，真係俾保良局或者有陣時有啲父母嘅父母咧，即係嗰啲爺爺嫲嫲或者公公婆婆嗰啲幫手湊咯，自己擺低幾千蚊啊，阿媽你幫我湊咗佢，即係咁樣都可以咯。我覺得唔需要，如果你咁唔中意個小朋友，你可以唔好湊㗎嘛。 唉，佢有咁嘅智商就唔會搞到咁啦。不過都好嘅，佢如果壓力咁大嘅話，覺得養唔掂嘅話， 其實嗰啲屋企人都有問題喎。即係全部屋企人，即係嗰個男人嗰屋企人或者嗰個男人嘅前妻都有問題。咁你見到你兩個仔女，哇，骨瘦如柴。 唔係見唔到啊，都話半年冇得俾佢見咯。以前就一個禮拜見一次。 以前冇事嘅，淨係呢幾年，即係呢幾個月先有事。 唔係好似話咧，其實以往咧都已經係唔俾佢哋點食㗎啦，所以咧就係、是、骨瘦。 咁你咁嗰個女人自己都應該要，即係嗰個前妻都應該要捉，即係攞翻嚟。 連就算連過時過節嗰啲咧都冇得佢哋食㗎。 咁你攞翻個小朋友翻嚟，唔通你真係為咗哦有個新男人啊唔要兩個仔女？ 咁我 唔知有冇報紙， 其實我又 報道佢而家咩狀況啊？ 唔知係咪 佢總之就話去咗殮房認屍，跟住就話愛女咧就喺度哭成女人。 因為通常咧官判咧都係判俾個女人先嘅，咁即係話個女人一定係好有問題，所以先判個小朋友兩個小朋友跟老 或者真 係 可能係好冇經濟能力啊，好撚細個啦。總之總之睇啲相，呢三條撲街都係細嘅啦。 就算冇經濟能力咧，應該個男人都要即係可能個官判佢每個月要俾翻唔知幾多錢咁樣去養，因為好少判俾男人。 係啊， 係啊，其實 但我又如果 翻工 即係老實咁講啦，根據咁樣邏輯去諗啦，如果唔係個官判嘅話咧，個男人係真係可以抌都係抌啦，係咪先？點解仲要養住佢？即係你養住佢又要對佢差，咪真係好撚大度怨氣咯！即係諗緊，哎，我已經娶撚咗個新老婆， 咁 解我要對住你？ 咁佢有冇解釋自己點啊？ 提咗堂啊！佢哋有啊！嗱，佢而家就被控謀殺噶啦，唔使 講。 咁佢就話明白控罪，明白咁樣講咯。 好似要到再3月先再提堂。 哦，即係所以佢而家唔使講嘢，或者啲報紙戳唔到佢，其實佢。 所以而家就睇緊呢個冚家產嗰啲 Facebook 咯，因為佢而家都冇時間 delete 自己 Facebook， 日撚日而家啲網民都係佢 Facebook 屌噶啦， 係咩？日日都屌，咁咪影到佢個樣出嚟咯， 乜嘢都有人幫佢代佢 delete， 冇打格仔噶啦，而家個樣 冇打啦，就算 Apple 都冇打啦， 真係好後生噶，我都未睇， 撲街睇唔到呢個冚家產咯。 個女人嗰個就delete 咗啦，個男嗰個就好似話有人幫佢咧檢舉嗰啲人哋喺度屌佢嗰啲。 哇！你老母，你有乜撚嘢資格檢舉啊？呢度台灣，你諗下鄭智當時喺個地鐵嗰度自己喺度揮刀亂舞，殺撚咗人啊！哎呀，俾你一年啊喺入面啊，兩年啊打籃球啊，打一兩年籃球，撲街又係要你死三槍斃命。咁如果佢真係發生喺呢啲台灣，呢兩個人真係死㗎啦！其實你講嗰啲咧，你講嗰啲即係你都想去入賊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唔好講死刑嗰啲。 想啦，佢哋做啲咁嘅嘢預咗啦。 但係我覺得佢入賊佢捱唔到嘅，仆街佢都係自己自殺嘅仔入面。 呢兩條友 係啊， 唔會咯！我覺得佢哋啲心態有問題，歪咗嘅人都冇所謂嘅，佢哋即係可能對生命都冇所謂，冇所謂啦咁。 個老豆咪會怨咯嚇。是這樣，那我一個人湊這麼多，我真的很大壓力，還有林林一定是怎樣怎樣，他哥哥都很煩惱，仆街。 其實所以都挺感慨呢，我覺得今天 講這些東西就是有時候好像經常講話那些什麼 sex 啊什麼拍拖，好像呢很正常人生階段，其實是個 physical 的 maturity 和個 mental maturity 呢，就是永遠都拍不上的時候就出現了很大狀況，好像十零歲神早懂打飛機射得出的，跟著就可以有小朋友。 所以 我真的覺得你即係未啱時候咧，唔係話咩，即係我本身冇宗教信仰，但我覺得真係唔啱時候，或者你冇經濟能力，或者唔係真係咁中意嗰個人咧，你唔好要咯個小朋友，我情願。即係嗰下真係未適合嘅時候，即係唔好講道德嗰啲，即係自己睇翻自己個情況，仲容唔容許你真係做到個父母？ 仲有一個問 題，包括你係思想同埋金錢。係， 仲有一個問題就在於，如果你真係覺得，你生之前你要同自己講，我冇男人我都養得到 ，OK？我生撚咗，我會養，我會教嘅，咁你生咯。唔該，你生撚完咧，就唔好撚去嗰度溝仔啊，又搞呢又搞路啊，咁樣跟住又諗住帶埋個小朋友去嫁呢、這個嫁嗰、那個。你要隱瞞就一係就將呢個女掟俾你老母，咁啊做你個妹。 一係 好似溏心風暴咁 ，OK。 一係就墮胎，幾千蚊、10,000蚊搞掂佢，一勞永逸。即 喂，唔係啊！有啲人真係學你哋話齋嘛，唔撚係諗乜嘅，係生就生噶啦，唔係話冇錢墮胎，即係佢係生，佢嗰下就覺得唔緊要啦，我生啦，我養啦，但佢唔會諗下之後噶。 其實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警醒，就係咧，即係男人好似啊屌完啦，成日諗住點樣呃蝦條啊，有蝦條食就最開心，原來食完蝦條咧係會有嗰啲叫咩？有回收會有嘢你自己要負責，同埋我覺得做女仔始終係你去生嗰個咧，唔好咁撚白痴，就係好似咧，哎呀佢係咪中意我？喂，揾你屌西啫，唔好呢樣咩？即係你自己要識保護自己咯。我唔係即係我哋大家喺度講啲嘢，都唔係話保守到，喂、哎、你未夠幾多歲唔好咩啊？哎呀隻豬好緊要定咩咩？即係唔係呢個唔係重點，係你即係點解要好似人哋呃？啊蝦條嘅啫，真係唔係咁珍惜嚟 嘅。就算係嘅話，我覺得都帶即係有啲安全。 係啊係啊，你帶翻個袋啦。 O K， 當你射撚完啦 ，O K， 咁你唔該第二日就食藥啦，睇醫生係咪啊？什麼36小時之內就要食啊？咁你就食咯。 係啊，唔好真係要哎呀好哎呀， $85一粒，有啲人都俾唔起喎，又係。 啊有你個 baby 啊，咁啊 BB 啊有你。 咁啊計嗰啲咩安全期咯，好心。 嚇？係啊，冇用 嘅 喎。 睇住日曆，唔係都有用嘅。你 period 咗，今日 period， 你聽日屌射都冇嘢嘅，事實你一日兩日好啦。 唔係喎，有個朋友中咗招喎，就係咁。 嚇？幾時幾多日啊？ 咁係因為 就係嚟完第二日就中咗招。 咁嚟完第二日都中招？ 係啊。 呢啲好唔 make sense， 但係可能有出現嘅機會，因為佢呢一啲可能係不準確，同埋佢嗰個時間唔係28日，可能今個月係28日嗰個期啦，可能下個月咧係21日，即係可能佢係咁樣咯。 你個 friend 幾多歲啊？ 不過我 friend 而家30幾咧，咁佢嗰陣時廿尾，唔係其實咧佢嗰陣時佢結咗婚㗎啦，之後都咁，但係咧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佢嗰陣時同個女仔拍咗可能10個月拖。跟住咧，其實佢都冇根本冇睇清楚個 嘅係點樣樣，就因為呢個意外，咁佢亦都覺得自己都差都適婚年齡啦，咁就咁、就算啦，結婚啦咁樣。 識咗十個月啫，嗰陣時。 係啦，咁變咗結咗婚咧，就原形不露啦。哇、哦， 咁而家點啊？有離婚啊，就係。 跟住佢本來諗住話俾自己聽，捱到個女，因為佢喺大陸嘅，咁、捱到個女唔知幾多歲之後咧，咁佢就先離婚啦，因為好啲搶翻個撫養權嘛。咁點知真係頂佢唔順，呢條女人係黐線㗎！佢 又個 B 又結咗婚 B B， 跟住而家個女幾多歲啊？ 個女啊，其實都係三歲到，但係兩歲嘅時候結離婚嘅。 我離咗啦。 跟住咁個女人咪成日攞住個女要挟佢要錢啊，各樣呢啲嘢咯。咁所以其實又係有好多呢啲問題。Other than， 就算其實佢愛佢女，佢好想佢女翻嚟，但係佢搞一隻咧，每日咧有陣時，即係我哋平時好開心食飯啊，傾其他嘢，一睇佢女，哇！真係成個人就咁。 同埋而家剩翻咧，我哋剩翻五分鐘嘅時間嘅啫。不如我哋講下咧，大家身邊有冇經歷過啲同父異母嘅個案啊？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咧，我屋企咧真係好撚麻煩嘅。阿媽嗰邊咧又係咁樣類似嘅嘢啦嚇，舅父啊咁樣，跟住阿爸係咁啦，阿爺係咁啦，阿爺三個老婆啦，仆街我老豆細個11歲就俾佢後母咧打撚到離家出走啦，好彩係識得投靠家姐啦，哇真係！即係嗰啲咁樣嘅生活，我爸都講咗句，唉，估唔到呢個年代都仲有呢啲嘢。即係你話70年前有呢啲嘢都真係、 我覺得同父異母嘅要睇下你嗰個年紀隔幾遠咯。嗱，即係如果係有啲咩老豆咁，我可能到啲女已經20幾歲啦，跟住先再結婚，跟住生個小朋友，可能因為我堂妹同埋我堂細佬就係咁樣。咁佢哋同我一樣啦，咁可能30幾咯。咁嗰個堂細佬其實得個5、6歲啊嘛，咁樣咧就會好錫噶，即係其實根本都做得個仔咁樣嘅年紀嘅。咁就呢啲咪會錫咯。但係你話如果有啲譬如得嗰檔啊5、6歲嗰陣時，跟住個爹哋媽咪即係已經生咗第二個咁嗰啲咧，爭好近嗰啲咧，可能會有 jealousy 咯，即係會妒忌啊。 哇！咁你咁樣 教呢啲 係啊？你咁樣講咧，我希望即係我都希望我啲阿哥什麼家姐係錫我咯，但係唔係咯，我真係憎撚到佢撲街，快撚啲死啊死！真係落地獄啊！呢啲人，即總之就係咁咯。咁我都做得佢哋個女噶，我同佢哋個女同年嘅。 我又 咁，佢應該對我係好噶嘛，唔撚係噶。 後輩嘛，應該好錫你啊。 唔撚係噶呢啲。 所以呢個世界冇一定或者叫應唔應該，真係咁啱 人夾人咯，嗬。 係啊，咁啱你夾中嗰啲咁嘅 PK 咯。 同埋真係噶，我覺得咧，而家呢刻我哋三個仍然係未結婚啦，咁樣我好希望兩位都係真係唔好嫁一啲咧，可能。即係有好麻煩嘅嘢，即係唔好嫁一個佢要湊住一個小朋友要同你生活嗰啲，我覺得真係唔好啊！你自己一係就同自己講咯，你唔好撚生啊，係你淨係湊你老公嗰個小朋友，再唔係嘅話咧，你一係生嘅話，你就真係要做到咧公平咯，即兩個都咁錫，兩個都係事如己出咁樣，你先至好話要幫你個老公生。如果唔係咧，呢啲又係家庭暴力嚟嘅，呢啲永遠都係會有問題嘅，真係。 但係而家好多女人都會即係離咗婚嘅話咧，咁我話撫養權俾女人嘛。咁有時啲女人帶住自己個仔去嫁人，曬自己個女嫁 人。呢啲又係好麻煩嘅嘢，大佬。如果你 day one 嗰日講咗，人哋接受就 OK。我有一對朋友啦，都係咁樣嘅。咁、那個老婆咧，亦都係冇結婚，俾人搞大啦。咁老婆而家都係得個21、22嘅啫。 但係就帶埋個新嗰、那個， 帶埋 個 仔，個仔都已經5、6歲噶啦。咁而家老婆就生咗個 BB 出嚟，個零月嘅啫，生咗。 咁啊，希望個老婆都。 但係我個朋友咧係男仔嚟嘅，超級錫咯。 但係都錫本身嗰個小朋友。 係啦。呢啲就唔同啦，仲要走嚟問我補習幾多錢啊？我想幫我個仔補，我嚇你個仔啊？唔係啊，我老婆個仔，不過我都當佢係我個仔。 我之前有個同事都話係嗰陣時40多歲，佢又係結咗婚之後咧，即係再結婚嗰啲啦。佢個女10幾歲，全部對方男家嗰啲人係唔知佢有個女嘅咯，即係嗰啲咩大 節 大 節食飯啊， 新年嗰啲咧，叫佢個女自己去翻佢阿婆即係個女個阿婆嗰邊，即係佢自己阿媽嗰邊，佢唔會冇帶過個女俾男家嗰啲人知咯。即係當然咁，佢話有冇婚禮啊嗰啲係冇婚禮，即係可能係簡單嗰啲結婚，所以就冇完全男家係唔知佢有個10幾歲嘅女咯。 哇！你呢一單嘢，我知道我個 friend 唔得閒聽我節目，我都爆一爆先。我有個朋友咧，我係人生第一次做姊妹啦，咁我都唔係好大個。咁你做過姊妹未嘅其實？ 我好像冇喎。 係啦，我都叫做一次一次。一次咁多啫，一次咁多。 到時你記得請 Anna 做姊妹。 我知道我知道，我會請。我會請你做司儀同埋請佢做姊妹。 好。 咁咧，我個朋友咧都幾奇怪嘅，就係、是、其實咧佢就生咗個 B B， 生咗個仔啦。在他20岁的时候，现在的仔都26岁、27岁了，即我的朋友都27岁了，没问题的， OK 的，是不是、但是呢一直以来这个 BB 呢在女家那边是不曝光，男家那边就全部人都知道，所以一到那些什么、即一到那些大时大节、那些呢是一直以来呢这六年呢都是没有带过的、是直至我做他姊妹啦，咁我就同佢結婚，即係我喺佢結婚嗰個婚禮上面啦。咁、啊帶佢會帶埋個仔啦，係咪？ 即係話 咁先至啲人先至開始，啲人先知咯。 即係佢同嗰個男人拍拖嘅時候，就出席個男仔嗰啲食飯咧，就冇帶個自己個仔出嚟。 唔係，係嗱，總之佢哋係冇結婚，但係都係一齊住 噶啦。但嗰個 B B 係個男人㗎嘛，係嘛？ 個 B B 係個女，係我朋友嘅， 唔係個男人嘅， 係個男人嘅。即係個成件事就係話，我同你生緊咗個 B B 出嚟，咁但係咧。你一直以嚟都是你湊的，咁我亦都係你媽，即係亦都係 B B 嘅媽咪。 哦，跟住之後終於結婚啦，但係都唔 結，唔係結婚嗰陣時咧，女家先至知道、 哦， 因為驚家醜外揚，即係覺得冇人知道，冇、哦、人知道哇，原來咁細個， 即係姨媽姑姐嗰邊，即係遠啲嗰啲親戚，即係可能近啲，即係自己父母，即係嗰個小朋友嘅阿公阿婆，梗係應該要知噶啦。 都唔知 啊，冇可能係嘛？咁佢都見到自己個女兒大咗肚㗎，當年。 即係個女仔嘅老豆老母知道，但係女仔嘅阿姨啊、舅父就唔知 道。哇！咁都要收得好埋，即係嗰一年咧冇出現、啊。 所以咧，嗰日我喺佢婚禮嗰度咧，啲人咧就喺度開始有啲聲音出，因為覺得佢大，即係兩公婆後面有個 B B， 咁啲人都即係有個小朋友6岁、7岁，啲人先至哇！原來阿女佢已經係結咗生咗噶啦哇！咁樣，因為佢哋講。他哋都是兩年一年前先至結婚啊，兩年前先至。 咁又好搞笑，其實都唔驚啦，個小朋友佢哋自己噶嘛。 係啊， 通常有啲誒、 啊 當時未結婚嘅，生咗小朋友，都會等可能個小朋友可能一兩歲或者兩三歲就都會結翻婚咯。 唉、算，我哋今集講完，總之就係、是、今集我哋三個都有啲嬲啦，係咪？咁下一集再見。 好，拜拜。